你好，我是云武林。咱们在场景篇的第十讲直播互动场景中峰值流量应对这一篇课程中呢，分析了直播互动场景中容易出现瓶颈的一些原因。主要原因在于啊，直播间这个人数比较多，短时间内呢这个用户活跃度比较高，消息删除量很大。那么对于同样属于多人互动的这个群聊场景来说啊，虽然在群的人数等方面啊与高热度的这个直播间相比要少一些，但由于同时开播的这个直播间数量呢一般不会太多，所以群啊它在数量上的总体量级呢相对要大很多，可能上百万个群啊同时会有消息收发的情况发生。因此呢在整体这个流量方面啊，群聊场景的这个消息散出呢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和直播互动场景不太一样的是啊，直播互动中呢热度高的这个直播活动啊持续时间都比较短，可以借助这个上云来进行这个短时间的扩容解决，成本方面呢也比较可控。但群聊的场景呢一般是流量的总量高，但是峰值呢可能没有那么明显，靠扩容来解决啊不太现实。因此呢更多的需要我们从架构和设计层面来优化。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以从架构设计层面啊来聊一聊这个万人群聊系统中的几个难点以及相应的一些解决方案。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群聊消息存储的问题。那么关于点对点聊天场景呢，我们在第二讲的课程中啊也有讲到，我们在一条消息发出之后呢，会针对这个消息收发的双方呢各自存储一条索引，便于双方呢进行查询、删除和撤回等等操作。那么对于群聊消息来说呢，是不是也需要给群里的每一个用户都存储一条消息索引呢？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对于点对点聊天来说啊，针对消息收发双方啊进行这个用户维度的索引存储啊，是便于后续绘画维度的这个消息查看和离线消息的获取。但如果群聊场景也采取这种方式的话呢，那么假设一个群有一万个人，那么就需要针对这一万个人呢都进行这条消息的存储，一方面呢会使写入这个并发量巨大，另一方面呢也存在这个存储浪费的问题。所以呢业界针对群聊消息的存储啊一般采取这个独扩散的方式，也就是一条消息啊只针对群维度啊存储一次，群里面的用户需要查询消息的时候呢都通过这个群维度的消息索引来获取。那么用户查询群聊消息的大概流程啊，你可以参考下面这个图。系统呢先查询这个用户加入的所有群，然后呢根据这些群的最新一条消息的 ID， 这个消息 ID 呢一般是时间相关的，或者最新一条消息的产生时间，来进行这个最近联系人维度的一个排序。然后呢再根据这些群 ID 获取每个群维度存储的消息。那么群聊用户共用群维度的这个消息存储啊，能大幅的降低这个用户维度消息的写入。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群消息是共享的，那么怎么保证新加入群的用户看不到加入前的这个群消息呢？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比较简单，你可以采用下面这个方案。首先呢，我们只需要在用户加群的时候啊，记录一个用户加群的这个信息，把用户加群时间、用户加群时这条群最新一条消息的 ID 这些信息存储起来。那么到用户查询消息的时候啊，根据这些信息呢就可以来限制这个查询的消息范围。那么除了新加群用户消息查询范围的问题呢，群消息共享存储方案在实现的时候啊，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那就是如果群里的某一个用户删除了这个群里的某条消息，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首先由于群消息是共用的，那么我们肯定不能直接删除群消息索引中的这个记录。那么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我们在用户删除消息的时候呢，把这条被删除的消息加入到当前用户和群维度的一个删除索引中。那么当用户查询消息的时候啊，对群维度的所有消息以及这个用户和群维度的删除索引来进行聚合剔除就可以了。同样的处理啊，你还可以用在其他一些私有类型的消息里面，比如说只有自己能看到的一些系统提示类的消息等等。那么解决了群聊消息存储的问题，还有一个由于群聊消息高并发散出而引起的问题。我在第七篇课程中啊有讲到，针对每一个用户啊，我们一般会维护两个未读数，用于记录用户在某个群的未读消息数和所有的未读数。也就是说，当群里有人发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对这个群里的每一个人都进行一个加未读的操作。因此啊，对于服务端和未读数的存储资源来说呢，整体并发的这个压力呢会随着这个群人数和发消息的频率的增长啊而成倍的上升。以一个5000人的群为例，假设这个群啊平均每秒有10个人发言，那么每秒针对未读资源的这个变更的 QPS 啊就是5万，那么如果有100个这样的群，那么对未读资源的变更压力呢就是500万的 QPS， 所以整体上啊需要消耗的这个资源是非常多的。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说，在应用层呢，我们对位读数采取这一个合并变更的方式，来降低对这个存储资源的压力。那么合并变更的思路大概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的位读变更服务啊，接收到群聊的这个加位读请求，先将这些加位读请求呢，按照群 ID 的维度进行归类，并暂存到群 ID 维度的多个暂存队列中。那么这些暂存队列的请求呢，会通过一个 timer 组件和一个 flush 组件来负责处理。Timer 组件呢，负责定时刷新这些队列中的请求，比如每一秒从这些暂存队列中取出数据，然后交给 aggregator 组件进行合并处理。那么这个 flush 组件呢，则会根据这些暂存队列的长度啊来进行刷新，比如当队列长度到达100的时候， flush 组件呢就从队列中取出数据，再交给 aggregator 来进行合并的处理。所以 timer 和 flush 组件的触发条件是有任意一个到达呢，均会进行这个刷新的操作，提交给 aggregator 组件的这个加位读请求呢，会进行这个合并的操作。比如说针对群里的每一个用户啊，将多个归属于这个群的加位读请求呢合并成一个请求，再提交给底层的资源。像上面这个图所示啊，群 ID 为 GID1 里面的用户 UID1 和 UID2， 通过这个合并操作呢，由四次加位读的操作 inquiry1合并成了各自一条的加位读操作 inquiry 2。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就将加位读的操作的 QPS 啊降低了一半。那么如果每秒群里发消息的 QPS 是10的话呢，理论上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合并的方式啊，能将 QPS 降低到1/10。当然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说，由于加位读的操作是在应用层的内存中会暂存一定的时间，因此呢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这个加位读的延迟的问题。而且如果此时服务器掉电或者重启呢，可能会丢掉一部分加位读的操作。那么为了提升这个合并变更操作的合并程度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群 ID 哈希的方式，将某一个群的所有的位读变更操作都路由到某一台服务器，这样就能够提升最终合并的这个效果。那么通过这个合并的变更啊，我们解决了这个万人群聊系统中位读数高并发的一个压力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离线推送环节里面针对这个群聊场景中还有哪些可优化的点。我们在第九节的课程中有讲到，为了解决这个用户离线期间收不到消息的问题，我们会在服务端呢，按照这个接收用户的维度暂存用户离线期间的这些消息，那么等这个用户下次上线的时候呢，再进行这个拉取同步。那么这里的离线 buffer 呢，是一个用户维度的，因此呢，对于群聊中的每一条消息啊，服务端都会在上入后进行这个暂存。假设是一个5000人对群，那么一条消息呢可能会暂存5000次，这样一方面呢对离线的这个 buffer 压力会比较大，另外呢针对同一条消息的多次重复暂存啊，对资源的这个浪费也是非常大的。那么要解决多次暂存导致这个离线 buffer 并发压力大的问题，一种方案呢就是可以参考这个位读数合并变更的方式，对群聊这个离线消息的存储啊也采用这个合并暂存进行优化，所以这里呢我也不再细讲。那么另一种解决的方案就是说，我们可以对群聊的离线消息的暂存啊进行限速，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丢弃掉一些离线消息的暂存来保护我们的后端资源。因为通过这个版本号的链表机制啊，我们可以在用户上线的时候发现离线消息不完整的问题，然后再从后端消息存储中重新分页来获取离线消息，从而呢可以将一部分写入的压力呢延迟转移到这个读取压力上来。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说，这种降级限流方式啊存在丢失一些操作信令的问题，是一个有损的降级，因此呢非必要的情况下呢尽量不用。另外呢针对这个群聊消息重复暂存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只在离线 buffer 中啊暂存这个消息 ID， 不暂存这个消息内容，等到真正下推离线消息的时候啊，再通这个消息 ID 来获取内容进行下推。通过这种方式呢来优化这个群聊消息对离线 buffer 资源过多占用的这个情况。在群聊离线消息场景中啊，还有一个相对并发量比较大的环节，就是说离线消息的这个 ACK 的处理。我们在第四讲中啊有讲到，我们会通过这个 ACK 机制来保证这个在线消息和离线消息的可靠投递。但是对于群的这个活跃度较高的情况来说呢，当用户上线的时候啊，服务端针对这个群的离线消息下推量会比较大。以微博场景中啊超大规模的这个粉丝群为例，本来群内这个用户就已经比较活跃了，那么如果这个群隶属的这个明星啊突然空降进来，可能会导致大量离线用户被激活，同一时间呢会触发多个用户的离线消息下推和这些离线消息的 ACK。 那么针对离线消息接收端的这个 ACK 回包啊，服务端需要进行这个高并发的处理，因此呢对服务端压力是比较大的。但实际上由于群聊离线消息的这个下推啊是发生在用户刚上线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连接刚建立，一般稳定性是比较好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一般消息下载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对于 ACK 回包的处理的及时性啊，其实不需要太高。因此啊，一种优化的方案就是说，我们可以针对这个离线消息，在接收端进行这个批量的 ACK， 参照 TCP 的这个 Delay ACK 延迟确认的机制，我们可以在接收到离线推送的这个消息之后呢，等待一定的时间。如果有其他 ACK 包需要返回，那么可以对这两个回包的 ACK 呢进行一个合并，从而呢降低这个服务端的处理的压力。需要注意的就是说，接收端的这个 Delay ACK 啊，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这个消息重复下退的概率。比如说 ACK 由于这个延迟发出，导致这个时候的服务端呢可能会触发这个超时重传而重复下退这个消息。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通过接收端去重来解决，也并不影响用户的这个整体体验。那么群聊场景下的超大消息的删除呢，除了会加大对离线消息这个资源消耗，也会对消息的这个在线的下推造成很大的压力。举个例子啊，在点对点的聊天场景中，我们通常会在用户上线的时候呢，记录一个用户连接所在的网关机的一个在线状态，而且呢，为了和这个接入服务器接偶啊，这个在线状态呢一般会存储在一个中央资源里面。当服务端需要下推消息的时候呢，我们会通过这个中央的在线状态来查询接收方所在的这个接入网关机，然后呢把消息啊投递给这台网关机来进行最终消息的下推。那么在群聊场景中呢，很多实现也会采用类似的方式进行这个在线消息的精准下推。这种方案呢在群人数较少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群成员规模很大的时候啊，这种方式就会出现一定的瓶颈。一个瓶颈在于就是说用户上线的时候对这个在线状态的这个写入的操作，另一个瓶颈点在于这个服务端有消息下推的时候啊，对这个在线状态的这个高并发的查询。因此针对这个万人群聊的这个场景，我们可以采取类似直播互动中的优化方式，不去维护一个全局的中央在线状态，而是让各个网关机呢自制的来维护接入的本机的连接和群的这个映射。具体的实现呢可以参考下面这个图。比如说同一个群的用户 ABC 分别是通过网关机123上线来建立长联，那么处理建联请求的时候呢，网关机啊123会分别在各自的本地内存里面维护当前登录的这个用户信息。那么上线完成之后呢，用户 A 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业务逻辑处理层呢针对这条消息进行这个处理，查询出当前这条消息所归属群的全部用户信息。假设查询到这个群一共有三个人，那么除去发送方用户 A 还有用户 B 和用户 C， 然后把消息啊删除到这个接入收入人维度，投递到这个全局的消息队列里面去。那么每一台网关机呢在启动之后啊都会订阅这个全局的这个 topic， 因此呢都能获取到这条消息。接着啊各个网关机呢只需要查询各自本地维护的这个在线用户的信息，把归属本机的这个用户的消息啊通过这个长链下推下去就可以了。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消息的下推啊从这个全局的远程依赖变成了分片的本地内存依赖，性能上呢会快很多，也避免了这个服务端维护全局的这个在线状态的资源开销和压力。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呢，我主要是分析了一些在万人群聊场景中啊比较突出和难解决的一些问题，并给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应对方案。比如以下几种，首先是针对群聊消息的存储啊，我们可以从点对点这个写扩散优化成这个读扩散，来解决这个存储写入并发大和资源开销大的问题。另外针对这个高热度的群带来的这个高并发的未读变更操作，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应用层的合并变更来缓解这个未读资源的写入压力。对于离线消息的优化呢，我们只需要存储这个消息 ID， 避免重复的这个消息内容存储浪费了我们的离线 buffer 资源。还可以参考这个 TCP 的 Delay ACK 机制，在接收方层面进行这个批量的 ACK， 来降低服务端的处理并发压力。那么对于单聊的场景中啊，依赖这个中央全局的在线状态来进行消息下推的架构瓶颈啊，我们可以在群聊场景中优化成网关机本地自制维护的方式，以此呢来解决高并发的下推时候依赖全局资源容易出现瓶颈的问题，从而提升我们这个群聊消息在线下推的性能和稳定性。那么针对大规模群聊系统的这个架构优化呀，一直是即时消息场景中非常重要和必要的部分，也是体现我们架构能力和功底的一个环节。那么今天课程中介绍的这个针对万人群聊系统优化的一些应对方案呢，很多都具有这个普适性，比如说未读合并变更的方案， 实际上呢，也能应用在有很多写入瓶颈的一些业务上，比如说 DB 的写入瓶颈，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案来优化。那么在微博的线上业务中呢，合并变更呢也是被大范围的使用的。你也可以看一看在自己的业务里面是否有类似可优化的场景，可以尝试来参考这个方案进行优化。最后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点对点消息的这个在线下推也适合采用这个网关机自制维护本地在线状态的方式吗？说说你的看法吧。好，以上就是今天课程的内容，欢迎你给我留言，我们可以在留言区一起讨论。感谢你的收听，我们